听众朋友您好，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，我是主持人文玉。 大家好，我是江川，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。 今天学习第46课，重点语句是 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。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，生日晚会结束后，健太送安娜回宿舍，走着走着，夜空上飘起了雪花。 好，下面我们就来听第46课的绘画，重点语句是 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。 もしかして雪？ これは粉雪。粉のよう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るでしょ？ 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我来讲解一下。对于来自泰国的安娜来说，这是她第一次这么近的看到雪。 もしかして雪？ 下雪了吗？ もしかして。 也许或许。 雪。 雪。这是一个疑问句，句尾要用声调来读。健太回答说。 これは粉雪。 这是粉雪。 これ。 这个。 粉雪。 是粉末状的雪，粉雪。 粉のよう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るでしょ。 像粉末一样干爽吧。 粉 是粉，粉末。 粉のように 像粉末一样。 のように 是像什么什么一样的意思。 サラサラ 是拟态词，指松散干爽的样子。 サラサラ除了雪以外还可以形容别的东西吗？ 可以，它还可以形容干爽的沙子，顺滑的头发。 している 是动词。 しています 正在的词书形。しています和拟声拟态词一起使用的时候，表示处于那个词所形容的状态。 でしょ 是吧？ でしょ 缩短了的较为随意的说法，意思是什么什么吧。 以前学过表示推测的でしょ，这里的でしょ也是表示推测吗？ 不，把でしょ缩短为 でしょ， 并用声调来读的话，就表示让对方注意到他所没有意识到的事情，或者对已知的事情进行确认。安娜说， 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。 帰国する 是作为动词的回国的意思。 帰国 是作为名词的回国的意思。 在名词的帰国后面加上します。帰国します就变成了表示回国的意思的动词了。 对。安娜为期一年的留学生活就要结束了。 前に 是之前的意思，是由 前 前面加上表示时间的助词 に 构成的。 雪 是雪。 お 是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。 見る 这个词大家还记得吗？它是 見ます 看的词书形。 こと 是事情。词书形的动词后续こと可以使动词名词化。 見ること 就是指看这件事。 只要在词书形后面加上こと，不管什么样的动词都会变成名词吗？ 是的。 できて 是 できます 能的贴形，表示后续句子的理由或原因。 幸せ 是幸运幸福的意思。 安娜跟健太一起看来雪，好像特别开心。 是啊。好，我们再来听一遍第46课的绘画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回国之前能看到雪，真是太幸运了。 もしかして雪？ これは粉雪。粉のようにサラサラしているでしょ？ 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，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勇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。 今天的对话里出现了帰国する前に，回国之前这个说法。我还想再详细请教一下前に之前的用法。 好，我们请德勇老师来讲解一下。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。 德勇老师说， 前に 之前是强调先做或先做了某个动作的说法。前に前面的动词要用词书形，即便整个句子是过去时的，这部分也要使用表示现在时的词书形。我们来造个句子，吃饭之前洗了手。饭是 ご飯， 吃是 食べます， 词书形是 食べる， 手是 手， 洗是 洗います， 过去形是 洗いました。 完整的句子就是 ご飯を食べる前に手を洗いました。 另一方面，如果要强调后做或后做了某个动作的话，则用 後で， 之后。後で，前面的动词要用表示过去或完了的他形。即便整个句子是现在时，後で的前面也要用他形。我们来造个句子。吃饭之后洗碟子，吃的他形是 食べた， 碟子是 皿， 郑重说法是 お皿。 完整的句子是 ご飯を食べた後でお皿を洗います。前に 之前，前面的动词要用词书形， 後で 之后，前面的动词要用他形，请大家把它们同时记住。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。 接下来是声临其境，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。今天我们来说说和雪有关的单词。 チラチラ、チラチラ， 形容雪花等细小轻盈的物体从空中飘落下来的样子。 可以说雪叽啦叽啦地飘落下来。 对，雪下个不停的样子，这样来形容。 公公 公公，跟咳嗽的拟声词是一样的，真有意思。 声临其境，今天给您介绍了和雪有关的拟声拟态词， チラチラ 和 コンコン。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。 听说轻盈的雪叫コナユキ，水分较多的雪叫ボタンユキ。牡丹是牡丹花的意思，之所以叫牡丹雪，是因为飘落的雪花看上去像牡丹花的花瓣一样。好，听众朋友，第46课就学习到这里。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帰国する前に雪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て幸せです。 回国之前能看到雪真是太幸运了。 下节课给您介绍大学最后一堂课的情形， 欢迎您到时收听。